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8章，第二场战争开始了，第152集。 他冲出宿舍，冲下旋转楼梯，匆忙间撞到墙上都没有注意。他跑过空无一人的公共休息室，穿过肖像洞口，顺着走廊往前跑，没有理睬胖夫人在他身后大喊： 喂，宴会就要开始了，你时间掐得真准呐！” 其实哈利根本没打算去参加宴会，在你不需要的时候，这里挤满了幽灵，现在为什么却偏偏……他冲下楼梯，跑过一道道走廊，没有碰到一个活人和死人，显然他们都在礼堂里呢。他在魔咒教室外停住脚步，呼呼喘着粗气，绝望地想，他大概只能等待，等到宴会结束之后。就在他放弃希望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半透明的人影在走廊尽头飘过。 尼克！ 那幽灵又把脑袋从墙壁里伸出来，露出奢华的羽毛帽子，以及尼古拉斯·德敏西·波平顿爵士那颗摇摇欲坠的脑袋。 晚上好， 他说，把整个身体从坚固的石墙里退出来，笑眯眯地看着哈利。 看来迟到的不止我一个人，是吗？当然了， 他叹息着说。 不过咱俩情况不太一样。 尼克，我能问你一件事吗？ 差点眉头的尼克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古怪的表情，他把一根手指塞进脖子上的硬领里，把领子拉得更直一些，显然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间。后来他那没有完全砍断的脖子眼看就要彻底断掉了，他才停住了手。 现在嘛，哈利， 尼克显得有些尴尬地说， 能不能等宴会结束了再说？ 不，尼克，求求你了， 哈利说， 我真的需要跟你谈谈，我们能进去吗？ 哈利推开离他最近的一间教室的门，差点眉头的尼克叹了一口气。 好吧。 他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，说道： 说实在的，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事儿。 哈利把门打开，让尼克进去，尼克却穿墙而入。 料到什么？ 哈利关上门问道。 料到你会来找我， 尼克说。他滑到窗口，望着外面逐渐黑暗的场地。 时常会有这种事，如果有人失去了一位亲人。 是啊， 哈利不愿意转移话题。 你说的对，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。 尼克什么也没说。 因为 哈利发现这比他料想的还要难以启齿。 因为你是死人，但你还在这儿，不是吗？ 尼克又叹了一口气，继续望着外面的场地。 是不是这样？ 哈利追问道。 你死了，但我还能跟你说话，你还能在霍格沃茨走来走去，什么都不妨碍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差点眉头的尼克轻声说。 我能走路，也能说话。没错。 所以你从那边回来了，是不是？ 哈利急切地说。 人是可以回来的，对吗？作为幽灵回来，他们不一定完全消失。你说呢？ 看到尼克还是一声不吭，他不耐烦地追问道。差点眉头的尼克迟疑了片刻，说：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作为幽灵回来的。 什么意思？ 哈利连忙问。 只有巫师才可以。 哈利松了一口气，差点笑出声来。 是的，那没问题，我要问的那个人就是巫师，所以他可以回来，对吗？ 尼克离开窗口，忧伤地望着哈利。 他不会回来了。 谁？ 小天狼星布莱克。 尼克说。 可是你回来了。 哈利气愤地说。 你回来了，你死了，但你没有消失。 巫师可以在人间留下他们的印记，可以飘渺地走在他们生前走过的地方。 尼克难过地说。 但只有很少的巫师选择这条路。 为什么？ 哈利说。 其实这没有什么关系，小天狼星不会在乎这是不是反常，他会回来的，我知道他会的。 哈利太相信这一点了，竟然真的转过脑袋看了看门。一刹那间，他确实相信他会看见小天狼星，乳白色的，半透明的，面带笑容穿过房门朝他走来。 他不会回来了。 尼克又说了一遍。 他会继续往前走。 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继续往前走？ 哈利追问道。 走到哪里去？对了，你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你去了哪里？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回来？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挤满幽灵？为什么？ 我无可奉告。 尼克说。 你死了，是不是？ 哈利激愤地说。 还能有谁比你更知道答案？ 我当时害怕死亡。 尼克轻声说。 选择了留在后面。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非此非彼。实际上我既不在这边也不在那边。 他悲哀地轻声笑了一下。 我对死亡的奥秘一无所知，哈利，因为我选择了似是而非地模仿生命。我相信神秘事务司里的有学之士正在研究这件事。 别跟我提那个地方！ 哈利激烈地说。 对不起，我爱莫能助。 尼克温和地说。 好了，好了，请原谅，宴会你知道。 他离开了教室，留下哈利一个人茫然地望着尼克消失的墙壁。能再次看见教父并跟他说话的希望破灭了，哈利觉得自己几乎是又一次痛失了教父。他忧伤地慢慢穿过空荡荡的城堡，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会不会感到快乐。他转过那个通往胖夫人走廊的拐角，看见前面有个人正在往墙上的布告栏里钉纸条。他又看了一眼，发现是卢娜。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躲藏，卢娜肯定听见了他的脚步声，而且哈利此刻几乎打不起精神来躲避别人。 你好。 卢娜含混地说，扭头看了他一眼，从布告栏前退后几步。 你怎么没去参加宴会？ 哈利问。 我的大部分东西都丢了。 卢娜平静地说。 你知道，是别人把他们拿走藏了起来。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了，我确实需要把他们都要回来，所以就贴出了告示。 他指了指布告栏，果然那上面钉着他丢失的书本和衣服的清单，并写着请求归还的话。哈利心头涌起一种古怪的感觉，这感觉与小天狼星死后充斥他内心的愤怒和悲哀完全不同。他过了片刻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为卢娜感到难过。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的东西藏起来呢？ 他皱着眉头问卢娜。 哦，怎么说呢？ 卢娜耸了耸肩。 我猜他们觉得我有点古怪。实际上， 有人管我叫风姑娘洛夫古德。 哈利看着他，这种新的怜悯感觉一下子更强烈了。 他们没有理由拿走你的东西。 他直截了当地说。 要我帮你找到他们吗？ 啊，不用了。 他微笑地看着他说。 他们会回来的。他们最后总是会回来的。只是今晚我想收拾东西了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不去参加宴会？ 哈利耸了耸肩。 不想去。 是啊。 卢娜说，用那双雾蒙蒙的突出的眼睛端详着哈利。 我猜你也不想去。食死徒杀死的那个人是你的教父，对吗？金妮告诉我的。 哈利只是点了点头，但他发现不知怎的，他并不介意卢娜谈到小天狼星。他刚刚想起，卢娜也能看见夜骑。 你有？ 他开口说道。 我是说，谁？有某个你认识的人死去了吗？ 有。 卢娜坦率地说。 我母亲。你知道吗？她是个很不一般的女巫，特别喜欢做实验。有一天，她的一个咒语出了大差错。那年我九岁。 对不起。 哈利轻声说。 是啊，当时真的非常残酷。 卢娜推心置腹地说。 现在我有时候仍然会为此感到很难过。但我还有爸爸呢。而且我又不是再也见不到妈妈了，对不对？ 不是吗？ 哈利不确定地说。他惊愕地摇摇头。 哼，别闹了。你不也听见他们的声音了？就在那帷幔后面，是不是？ 你是说？ 在那个有拱门的房间里，他们只是隐藏起来了，就是这样。你听见了他们的声音。 他们互相对视着，卢娜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。哈利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如何去想。卢娜相信这么多奇异的事情，而他也曾相信他听见了帷幔后面有人在说话。 你真的不需要我帮你找找东西吗？ 他问。 啊，不了。 卢娜说。 不需要。我想下楼去吃点甜点心。然后就等着他们出现，他们最后总会出现的。好了，祝你假期愉快，哈利。 好，好的，也祝你愉快。 卢娜离开了他，哈利注视着他的背影，发现压在心头的沉甸甸的块垒似乎减轻了一些。